你好，我是李斌。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虚拟 Doom。虚拟 Doom 和实际的 Doom 有何不同？虚拟 Doom 是最近非常火的技术啊。两大著名的前端框架 React 和 Vue 都使用了虚拟 Doom。所以啊，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结合浏览器的工作机制对虚拟 Doom 进行一次分析。当然了，React 和 Vue 的框架本身所蕴含的知识点非常多，而且也不是我们专栏的重点，所以在这里我们还是把重心聚焦在虚拟 Doom 上。在本文啊，我们会先聊聊 Doom 的一些缺陷，然后在此基础上介绍虚拟 Doom 是如何解决这些缺陷的。最后，我们再站在双缓虫和 MVC 的视角来聊聊虚拟 Doom。理解了这些，会让你对前端的框架有一个更加底层的认识。这也有助于你更好的理解这些前端框架。通过前面一系列文章的学习啊，你对于 Doom 的生成过程应该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并且也知道通过 JavaScript 操纵 Doom 会影响到整个渲染流水线的。另外 ，Doom 还提供了一组 JavaScript 接口，用来编译或者修改节点。这套接口包括了 get element by id、remove child、append child 等方法。比如我们可以调用 document 点 body 点 append child， 往 body 节点上添加一个元素。调用了给 API 之后，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首先是渲染引擎将 node 节点添加到 body 节点之上，然后触发样式计算、布局、绘制、栅格化、合成等任务。我们把这一过程称为重排。除了重排之外啊，还有可能引起重绘或者合成操作。形象的理解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另外啊，对于 Doom 的不当操作，还有可能引发强制同步布局和布局抖动的问题。这些操作都会大大降低渲染效率。因此啊，对于 Doom 操作，我们时刻都需要非常小心谨慎。当然了，对于简单的页面来说，其 Doom 的结构还是比较简单的，所以以上操作 Doom 的问题并不会对用户产生太多的影响。但是啊，对于一些复杂的页面或者目前使用非常多的单页应用来说，其 Doom 的结构还是非常复杂的，而且还需要不断的去修改这些 Doom 树。每次操作 Doom， 渲染引擎都需要进行重排、重绘或者合成等操作。因为 Doom 的结构复杂，所生成的页面结构也会很复杂。对于这些复杂的页面，执行一次重排或者重绘操作都是非常耗时的，这就给我们带来了真正的性能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方式来减少 JavaScript 对 Doom 的操作，这时候虚拟 Doom 就上场了。在谈论什么是虚拟 Doom 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虚拟 Doom 到底要解决哪些问题。首先啊，将页面改变的内容应用到虚拟 Doom 上，而不是直接应用到 Doom 上。这些变化被应用到虚拟 Doom 上时啊，虚拟 Doom 并不着急去渲染页面，而是仅仅的调整虚拟 Doom 的内部状态。这样操作虚拟 Doom 的代价就变得非常轻了。在虚拟 Doom 收集到足够的改变时，再把这些变化一次性的应用到真正的 Doom 上。基于以上三点，我们再来看看什么是虚拟 Doom。为了直观的理解，你可以参考文中图。该图是我结合 React 流程画的一张虚拟 Doom 执行流程图。下面我们就结合这张图来分析一下虚拟 Doom 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在创建阶段呀，先根据 JSX 和基础数据创建出来虚拟 Doom。它反映了真实的 Doom 树的结构。然后由虚拟 Doom 创建出来真实的 Doom。其真实的 Doom 生成完成之后，再触发渲染流水线往屏幕输出页面。在更新阶段，如果数据发生了变化，那么就需要根据数据创建一个新的虚拟 Doom， 然后 React 比较两棵树，找出变化的地方，并把变化的地方一次性的更新到真实的 Doom 树上。最后，渲染引擎更新渲染流水线，并生成新的页面。既然聊到了虚拟 Doom 的更新，我们就不得不聊聊最新的 React Fiber 的更新机制。通过文中我们知道了，当有数据更新的时候 ，React 会生成一个新的虚拟 Doom， 然后拿新的虚拟 Doom 和之前的虚拟 Doom 进行比较。这个过程会找出变化的节点，然后再将变化的节点应用到 Doom 上。这里我们重点的关注下比较过程。最开始的时候，比较两个虚拟 Doom 的过程是在一个递归函数里面执行的，其核心算法是 recursion。通常情况下，这个比较过程执行的很快。不过，当虚拟 Doom 比较复杂的时候，执行函数就有可能占住主线程较久的时间，这样就会导致其他任务的等待，造成页面的卡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React 团队重写了 recursion 算法，新的算法称为 Fiber Recursiler， 之前老的算法称为 Stack Recursiler。在前面的20节。Async 和 Await 那篇文章中，我们介绍了携程。其实携程的另一个称呼就是 Fiber。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把 Fiber 和携程关联起来。 那么所谓的 Fiber Reconciler， 相信你也很清楚了，就是在执行算法的过程中出让主线程，这样就解决了 Stack Reconciler 函数占用时间过久的问题。至于具体的实现过程，这里我就不详细分析了。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自行查阅相关资料进行学习。了解完虚拟 Doom 的大致执行流程，你应该知道为何需要 Doom 了。不过以上都是从单纯的技术视角来分析 Doom 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从双缓存和 MVC 这两个视角来聊聊虚拟 Doom。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双缓存啊。在开发游戏或者处理其他的图像的过程中，屏幕是从前缓存区读取数据然后显示，但是很多图形操作都很复杂，而且需要大量的运算。比如一幅完整的画面，可能需要计算多次才能完成。如果每次计算一幅图像，就将其写入到缓存区，那么就会造成一个后果，那就是在显示一个稍微复杂点的图像的过程中，你看到的页面效果可能是一部分一部分的显示出来。因此，在刷新页面的过程中，会让用户感受到界面的闪烁。而使用双缓存就可以先将计算中的中间结果保存在一个缓存区中，等到全部计算结束，该缓存区已经存储了完整的图形之后，再将该缓存区中的图形一次性的复制到显示缓存区，这样就使得整个图像的输出非常稳定。在这里你可以把虚拟 Doom 看成是 Doom 的一个 buffer， 和图形显示一样，它会在完成一次完整的操作之后，再把结果应用到 Doom 上，这样就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更新，同时还能保证 Doom 的稳定输出。到这里，我们了解了 Doom 是一种类似于双缓存的实现。不过如果站在技术的角度来理解虚拟 Doom， 依然不能全面的理解其含义。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虚拟 Doom 在 MVC 模式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各大设计模式当中，MVC 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应用广泛的模式，因为它能将数据和视图进行分离，在涉及到一些复杂的项目时，能够大大的减轻项目的耦合度，使得程序易于维护。关于 MVC 的基础结构，你可以先参考文中图。通过该图啊，你可以发现 MVC 的整体结构比较简单，由模型、视图、控制器组成，其核心思想就是将数据和视图分离，也就是说，视图和模型之间不允许直接通讯的，它们之间的通讯都是通过控制器来完成的。通常情况下，通讯的路径是视图发生了改变，然后通知控制器，控制器再根据情况判断是否需要更新模型数据。当然了，还可以根据不同的通讯路径和控制器的不同的实现方式，基于 MVC 又能衍生出很多其他的模式，比如 MVP、MVVM。不过万变不离其宗，它们的基础骨架都是基于 MVC 而来的。所以在分析基于 React 和 Vue 的这些前端框架时候，我们需要先重点把握大的 MVC 框架结构，然后再重点的查看通讯方式和控制器的具体实现，这样我们就能从架构的视角来理解这些前端框架了。比如在分析 React 项目时候，我们可以把 React 中的部分看成是 MVC 中的视图，在项目中结合 Redux 就可以构建一个 MVC 的结构，如接下来的图所示。在该图中啊，我们可以把虚拟 Doom 看成是 MVC 的视图的部分，其控制器和模型都是由 Redux 提供的。其具体的实现过程如下。图中的控制器是用来监听 Doom 变化的，一旦 Doom 发生了变化，控制器便会通知模型，让其更新数据。更新好之后，控制器会通知视图，告诉它模型的数据发生了变化。视图接收到更新消息之后啊，会根据模型提供的数据来更新虚拟 Doom。新的虚拟 Doom 生成好之后，就要与之前的虚拟 Doom 进行比较，找出变化的节点。比较出变化的节点之后， React 将变化的虚拟节点应用到 Doom 上，这样就会触发 Doom 节点的更新。 Doom 节点的变化又会触发一系列的渲染流水线的变化，从而实现页面的更新。在实际的工程项目中啊，你需要学会分析出各个模块，并梳理出它们之间的通讯关系，这样对于任何框架你都能轻松的上手了。好了，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来总结一下本文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分析了直接操作 Doom 会触发渲染流水线的一系列的反应。如果对 Doom 操作不当的话，甚至还会触发强制同步布局和布局抖动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在操作 Doom 时需要非常小心谨慎的一个原因。在此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介绍了虚拟 Doom 是怎么解决直接操作 Doom 所带来的问题，以及 React Fiber 的更新机制。要聊前端框架，这里就离不开设计模式，所以我们又从双缓存和 MVC 的角度来分析了虚拟 Doom。 双缓存是一种经典的思路啊，应用在很多场合，能解决页面无效刷新和闪屏的问题。虚拟 Doom 就是双缓存思想的一种体现。而基于 MVC 的设计思想也广泛地渗透到各个场合，而且基于 MVC 又引申出了很多其他的模式，如 MVP、MVVM。不过万变不离其宗，他们的基础骨架都是基于 MVC 而来。站在 MVC 的视角来理解虚拟 Doom， 能让你看到更为广阔的世界。今天留给你的思考题啊，是虚拟 Doom 解决了哪些问题？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你。